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我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熟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收听与我希尔特，我是主持人与我。今天是2019年9月8号，明天我们世新大学就要开学了，应该蛮多大学生都是明天开学吧。那在上个礼拜呢，也是中学生的开学，大家新的学期过得还顺利吗？那再来就换我们啦，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快快乐乐的迎接新的学期。那在节目里开始呢，带来的歌曲呢是蛮轻快的歌曲，是来自王心凌的《劈你的雷正在路上》。我觉得这首歌蛮有趣的，就是蛮特别的。我觉得如果在 follow 他们的新闻的人，你们应该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小心明天下雨会打雷， 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怎么能说的天花乱坠， 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抱歉我赶时间不 有你的信诶。 그대를바라볼때면모든게멈추죠언제부턴지나도모르게였죠어느날꿈처럼그대다가와내마음을흔들죠운명이란걸나는느꼈죠눈을 감아봐요 바람 欢迎来到影音信箱的这个单元。听到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觉得蛮熟悉的吧？也是前阵子有蛮多新闻出来的一部作品。那今天呢，要介绍的呢，也不是电影，就跟上次介绍我们娱乐剧的一样。今天想要介绍的也是电视剧，但今天呢，要介绍的是韩剧哦。那想介绍哪一部剧呢？大家继续听这首歌就知道了。没有错，你猜到了吗？今天要介绍的韩剧呢，就是《太阳的后裔》啊，是由双宋 CP， 就是宋仲基和宋慧乔所饰演的。但前阵子的新闻就是说他们的童话破灭了嘛，我自己也是觉得蛮万奇的嘛，就是觉得，就像很多网络上的人都会说，网友就有留言说，在那些新闻下面留言说，真的没有。真正的童话爱情没有童话，就没有像他童话般那么美好，这么完美，就算是在当初结婚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有受过这么多人的祝福，但是最后可能还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分开。那在刚刚一开始呢，前面所听到的那一首很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呢，叫做 Always， 是来自尹美莱所演唱的。相信大家对这一首应该都不陌生吧，因为一听到这首歌就会马上想到太阳的后裔。对，那现在你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Every Time， 是来自 Cham 和 Punch 合作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我自己觉得蛮轻快的。我记得如果这首歌曲要这首插曲要放出来的时候，几乎都会在那种比较轻快的时候，或是比较快乐的时候，就是主角们比较开心的时候才会放出这首歌。我们一起继续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刚前面所听到的歌曲是 This Love 来自 David Cheed， 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att Clown 的 Once Again。 我自己呢在太阳的后裔里面我最可以说是最喜欢这首歌，大家觉得呢？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会让我想到那个徐大英跟另外一个女主角，我叫做另外一个军医官啦、啊，对，就会想起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因为有看过电视剧的就一定知道他们是一对非常虐的很虐的一对情侣。哦，我想起来那个女军官叫什么名字，叫做尹明珠啦。明珠和大英的恋爱故事非常曲折的，然后受尽很多阻碍，可是他们就算分隔很多次，就是分开很多次，然后徐大英又一直因为面子问题啊之类的问题，或是明珠爸爸反对的问题，让他们都一直受到了阻碍。但其实他们彼此都是相爱着彼此的，而且是很爱很爱很爱的那一种哦。对，那这个在后面的引擎催泪曲会再提到一些有关于他们的剧情。那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吧。널더외롭게하고더꽉안을수있다면미치게후회스러운그하루다시내게주어진다면다시는내게서네손절대로놓지않을게내가너예쁘게만피는데널위해서가시가될게내가빌어먹을왜몰랐을까그때너잡았다면달랐을까난어차피넌데널떠나봤자결국어차피넌데생각해도모르겠어너없이사는법 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叫是来自 K Wheel 的 Talk Love。相信这首歌大家应该都蛮有印象的啦。我觉得太阳的后裔蛮多首歌曲都是蛮有名的，都会让人家记忆非常的深刻。那这首歌曲呢也一样是比较轻快的，当然之前有讲过，之前在影视面面观的单元里面有介绍过，就是有关于电影的配乐和音效。那当然不一样的剧情，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就会搭配不一样的剧情，就会搭配不一样的音乐啊，不一样的音效。像这首比较轻快的、比较快乐的歌曲，当然就是放在像前面那一首一样，就是放在比较快乐、比较开心的情节。那我们一起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 Yo yo yo， 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的爱。 那那 引擎吹落去， 欢迎来到引擎 Tsuriki 的这个单元。那今天当然就是要介绍太阳后裔的一些剧情，可是呢我不会像之前一样介绍电影会讲得这么细，我也会像上一次介绍我们娱乐的距离一样，就是挑几个某几集里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情节出来做介绍。那我们现在欣赏这首歌曲，来自小雨宋念宇的理想时代。 理想时代，想念当时我们，从不畏惧。 撑着一把伞，就站在我梦旁。我的头发有月光的柔长，却卷不起一朵云的形状。它亮着发着光，眼神是迷茫，想想怎样的美梦你才不会醒呢？如今的夏天花都开好了，我们的爱在萤火虫的夏天，时间就像那盛开的睡莲，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于是那阳光悄悄地唤醒了黑夜。 首先要分享的呢是大家应该知道女主角江慕嫣，慕嫣她本身呢就是医生嘛，所以她的思考呢就会稍微理性了一点，相较于比较天生乐观幽默善良的刘大卫来说，这两个人个性呢就是我觉得差别蛮多的。那在江慕嫣呢，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她很努力的想要去争取升职，就是想要去想要升教授，他就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而且他不是只试过一次而已，每一次试的结果都是不如预期的，就是有点像黑箱，然后就被那种有靠关系的人就被踩过去了。然后结果呢，后来呢，他就临时要去代班，去帮那一个黑箱上教授的那一个女配角，帮他上他电视医生的节目，可是。人家都说上天帮你关了一扇窗也会帮你上帝帮你关了一扇门也会帮你开一扇窗，所以呢江慕嫣他就去带了电视医生的这一个节目，但是呢他最后竟然一炮而红，就比原本那一个女生还要红。可是我记得很清楚，这一段是他在准备，因为他得知他没有升教授，所以他就很难过嘛，所以他就是开始，然后他又要接这个节目，所以他就一个人，然后默默的一直在那边哭，然后背稿，因为那个是直播节目，所以他一定要把稿背起来，然后他才可以好好的去跟节目的主持人做互动，所以他就边一直哭大哭那种，然后又一边背稿，所以就觉得这一段看起来就是蛮心疼，就是他已经这么努力了，可是还是没办法得到他想要的。可是当然啦，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毕竟他到了另外一个位置之后呢也是一样得到很好的成就，得到很好的成绩。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于是那阳光悄悄地唤醒了黑夜的爱在萤火虫的夏天，时间就像那盛开的睡莲，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于是那阳光唤醒了黑夜。 你说的没错。 那再想分享的是有关于刘大卫跟张牧野他们的爱情故事。我觉得有看过《一把青》啊，或是《太阳的后裔》的朋友，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关于军人或是这种国家公务员，就是当军人的伴侣啊，应该心中都会蛮煎熬的吧？毕竟你的另外一半他没办法过一般人正常人的生活，而且同时这份工作又是非常有责任、非常有使命感的，是国家需要你，所以你不得不去，你一定要去啊！所以当我觉得他们这一段感情最大的危机就是有关于这一个部分，还有刘大卫所做的工作呢是蛮危险的，应该说很危险，就是一定会死。如果一个不小心就会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那一种。所以当然在张牧言在剧情当中有一段他是被绑架的，然后绑架他的人呢 Argus， 就是 Argus 这一个人曾经是刘大卫的战友，那个时候 Argus 就跟他说这么危险的男人，他可能就是类似的话，他就说这么危险的男人你确定要跟他在一起吗？他可能有一天就突然消失不见了。这句话呢一直回荡在牧言的脑袋里面，就算他跟刘大卫再怎么的相爱，然后相处起来再怎么愉快，这句话还是挥之不去。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军人的伴侣呢真的是蛮辛苦的，就像一把青里面那些师娘们，他们也是很团结啦，因为他们的丈夫都出去打仗去战争了，那他们就只好团结在一起去过他们该过的生活，等着他们的丈夫回来。那当然在剧情的最后，在太阳的后裔最后呢，他们也是在一起了，当然他们也是克服了种种的困难。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一首 Where is Love， 是由邓福如所演唱的。接下来呢想要介绍呢就是另外一对 couple 啦，就是徐大英跟尹明珠他们的恋情。但是我想先插播一个我刚突然想到了一个蛮有趣的笑话，就是刚刚那首歌是邓福如的 Where is Love 嘛，爱在哪里，那爱会在哪里呢？爱在夏天。 好，我相信应该很多观众都蛮傻眼的，因为如果是我朋友的话，他们现在一定会很傻眼，然后就开始一直呛我。好，不要理我。那我们回到故事的介绍。徐大英和尹明珠这一个情侣，这一对情侣呢，在前面介绍那一首歌曲的时候，他们的主题曲的时候，我就说过他们是蛮虐心的一对，我觉得算是蛮共患难的情侣吧。像是在剧情里面有一段是尹明珠呢，他被检测罹患了一个传染病，而且是阳性的，就是他真的是确定罹患的。可是徐大英也不管不怕死的，就冲进去抱住他，就那个场面，那一个场景会让人家觉得蛮感动的，就是他这个男人就是这个男人很心疼这个女人，然后他恨不得现在就是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给她一个安慰，让她知道对方一直都在。然后在那一刻，我相信她就是只想着抱着她所爱的人，因为怕她一放手就会离开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徐大英跟刘时正比起来啊，徐大英他比较是偏向成熟稳重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对情侣刚好是相反过来。因为像尹明珠就比较风趣幽默，那慕言的话呢，相对就比较理性一点点。对，那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这一部剧来看看。那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健雅的《无底洞》，一起来欣赏吧。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影视面面观。 关好我的箱子，不要压到 snare back。欢迎来到影视面面观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什么电影小知识呢？我们一起期待吧。那现在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是来自顽童 NJ16 的《生煎包》。感觉没事在做，但是 still making dough。Checking 旁边有小羊生煎的 hotel。换上我的 swag， 不用十分钟，晚上准备 rock the show。Hustle every day， 享受台上的滋味。This is how we roll, baby。我已经三千都没睡，每天就是 loading， 也只是刚好而已。城市的夜景，我舍不得回去。你知道我说哪里？饭店五星级，柜台看出我心机。我是乡下来的，好兴奋，想多留几星期。这个超级烫，需要搭配 OG one。 搭配 OG1 Kick it with my fella， yeah I get it all。 我包下全场的混老板， yeah I get it all。 没有穿内裤的马子， oh yeah we get it all。 Yeah, we get it all. Yeah, we get it all. 哇啦神剑宝，神剑宝，哇啦神剑宝，神剑宝，哇啦神剑宝，神剑宝，哇啦神剑宝，神剑宝。 今晚还没睡，因为我又要飞，心里准备好了鞋和空位，登机化为调息空间。肚子大到把安全带弄不见，就在机上睡，不吃餐点，起飞是在九号登机口吃牛肉面，彩排晚时间拿来逛街，还想要睡那就 啊。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电影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其实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蛮多类似的观念的，就是有关于剧组啊，或是一些制片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呢，电影的话，它的规模又更大。其实它从发想啊，到实际上要上映这部片，中间其实通常都最少都一定要经过一年的制作期，甚至是两三年啊，几十年都是有可能的哦。而且会动用到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机构去合作，然后一起去制作这一部电影。那电影的制作期呢，大致上就可以分成研发、前制、拍摄、后制、发行这五个时期。那在研发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主要剧本概念啊，还有就是编剧去想这些剧本的成型的时期。那在这个时期呢，剧本还没有确定要开拍，就是他可能只是在纯粹讨论讨论这些角色啊，讨论这些剧情可不可行而已。这个时候呢，它是最可以做调整的，就是对于剧情的方面是最弹性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它的赞助的可能资金都还没来，可是只要资金一下来了，就是要好好的去讨论一些成本啊，一些演员的酬劳的部分。这个就是研发期。那在前置期的话呢，就是在电影开拍以前的前置期。在这个时候呢，前置期的前置团队呢，制片呢，他就会带领他的团队去寻找各个剧组的人员还有演员，去准备好那些拍摄时需要有的人才还有道具等等的。那我们先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来介绍哦。接着要介绍的呢，就是电影的拍摄期啊，这个就是大家最熟知的拍摄期，就是这个时候呢，所有剧组的人员、演员都会聚集在拍摄的地点，将每一个画面给它录制、录音下来。啊，这个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应该大家也都很了解的拍摄期啦。那拍摄完要干嘛？就是要后制啦。拍摄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到了后制期。那这个时候呢，导演就需要跟各个后制的创作者，像是剪接师、灯光师、混音或是一些特效等等的人才去做合作。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非常应该说麻烦嘛，就是蛮复杂、蛮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时候呢，要各个部门都要去合作、去协调，才可以达到说导演的要求这样。对，那 那在后制完，当然整个影片都结束之后，就是要发行啦、啊。发行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介绍。下面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小猪罗志祥的《No Joke》。发行期的部分呢，当然就是将各个后制期所处理完的那一部作品呢，就是送到把它转换成可以在电影院播放的档案，然后就发布到各个电影院。除了就像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以外，我们也会在电视上或是在网络串流平台看到。那当然制作方呢，他们也可以把电影把它转成在这些不同的平台就会有不一样的档案，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转档方式，让他们的作品呢可以让更多人在更多地方可以看到这样。啊，这其实这大致上就是电影制作的五个时期。虽然他们这样子按照顺序排下来就是一个标准的流程，可是其实他们可能不会是一个做完接着一个，它可能中间都会是有很多重叠的部分，像是可能你在后制的时候，你可能会边后制，然后你边还在拍，就很像是八点档那种 on 档戏。对，那其实呢，在整个时期下来呢，其实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呐、啊，所以我觉得，导演啊、制片啊、副导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好的这些角色呢，就会带你的剧组上天堂。那希望今天介绍的这个电影的制作是怎么来的呢？希望大家会喜欢。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 Lost Friday Night， 是来自 Katy Perry 的。虽然今天是 Sunday Night， 但我们还是可以嗨一下吧。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新广播电台。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为什么他六十了

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 刚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知根的《你说》，也是最近在正在网络上很红的戏剧《灵异街十一号》的片尾曲。我觉得《灵异街十一号》也蛮推荐给大家看的、哦。如果你不害怕看这种血腥，一点点血腥，然后会比较悬疑恐怖的类型的戏剧的人的话，我就推荐你可以去看。那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个节目，就是《与蛙希尔特》。其实呢，我自己呢，从国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应该说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会剪片，可是很阳春的，用那种 movie maker 去做那种相片的 MV， 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所以在大概国中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想要读大众传播科系。那上了高中之后呢，自己对于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于广播这一块特别的有兴趣，就越来越有兴趣。那我还在之前，因为我之前在高中有当过班联会的副会长，所以我就趁这个时候就创了一个我们学校自己的电台节目。当然不是像我们世新电台是在 FMAM 上面有播出，我们那一个高中的电台呢，就只是纯粹在网络上就这样放映，或者是用学校的公播系统这样子播放出去而已。所以这就造就了我现在会在这里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要读世新大学的广电系的广播组。因为我自己也对拍片有兴趣，然后对广播更有兴趣，所以我就进了广播组。那今天也现在也如期如愿的做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节目，就叫做《与蛙希尔特》。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 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至于为什么想做《与蛙希尔特》，其实哇，好像感觉没有在节目上跟大家介绍过《与蛙希尔特》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是我的绰号叫鱼蛙吧，柚子。其实是上大学才叫柚子的啦，我在高中还有国中的时候是被人家叫做柚仔，对，但是没关系，都是我的名字啊，就是鱼蛙。那再来是希尔特，为什么叫希尔特呢？就是 theater。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要做电影的主题曲，跟电影相关的，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看电影的。所以想说 theater， 那再把它就是变成中文的话，就是希尔特。那希尔特呢，为什么又是这三个字？熟悉的希，耳朵的耳，特别的特，就要感谢我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帮我想的一个 slogan， 就是每一次听我节目的大片头，我会听到的熟悉的电影乐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刚好就有这三个字，希尔特，熟悉的希，悦耳的耳，特别的特。所以我觉得蛮感谢那一个朋友他帮我想的，那我也蛮感谢自己当初我应征，不是应征啦，就是来甄选这个电台主持人。虽然说做的还蛮辛苦的，但是虽然还做的还蛮开心的，因为我非常喜欢录音的感觉，非常喜欢和你们一起对话的感觉。 那方位都是因为那方位让 从什么时候不再同情我，不再童话我？我从什么时候多了一点莫名的酒？我们什么时候拒绝再披上动物的面孔？每个纽扣都松动。 那相信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逃生计划》。那希望今天介绍的韩剧《太阳的后裔》，还有电影的小知识，有关于电影的制作期，还有最后所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自己的小故事，可能接下来也会有蛮多集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或是一些生活经历还有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啊！不管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是有什么建议呢，想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你到脸书或是 IG 搜寻 You Are Theater， You Are Theater 都可以找到我，可以联络到我，私讯我，或者是你有特别想听什么歌也可以跟我讲哦。啊，今天 You Are Theater 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